喺英文堂系讲完道啦。 他在英语堂早上已经 讲过一次道。 今日系佢嘅第二次嘅讲道。 现在是他第二次讲道。 希望弟兄姊妹系用祷告纪念佢。 希望弟兄姐妹用祷告纪念他。 请接圣经睇。 请召全人弟兄。 今天是我讲第三堂的信息，讲因信称义。 今天是我第三堂的信息，讲到因信称义。 在上个星期的sermon里面呢， 在上个礼拜的讲道里面， 我讲到原罪是有两个因素。 我讲到原罪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第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在神眼中地位变成一个罪人。 是在神眼中我们的地位变成一个罪人。 这个是亚当的罪算在我们身上。 这个是亚当的罪算在我们身上。 第二个元素呢， 第二个元素， 我们的属性被污染。 我们的属性被污染。 因为亚当的罪性传到我们身上。 因为亚当的罪性传到我们身上。 称义是改变我们的地位。 称义是改变我们的地位。 这个发生当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这个发生在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成圣是在称义之后。 成圣是在称义之后。 成圣是罗马书第六章开始讲。 成圣就在罗马书第六章开始讲到。 我们今天继续讲因信称义。 我们今天继续讲到因信称义。 今天我们的焦点就是在人的方面来看因信称义。 今天我们的焦点就在人的身上来看因信称义。 这个就是人的信心。 这个是人的信心。 你要发出你的信心。 你要发出你的信心。 耶稣的意思就算在你身上。 耶稣的意才算在你身上。 所以我第一个是这个宗教改革呢，有一个工程式讲这个称义的。 所以在宗教改革有一个方程式讲的这个。 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呢，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在一句经文里面说，也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 这个工程式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在里面。 这个方程式里面有一个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元素呢，就是信心。 第一个元素是信心。 它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工具。 工具是要来带你去到一个对象。 工具带你到一个对象面前。 这个对象就是耶稣。 这个对象就是耶稣。 是耶稣的义。 耶稣的义。 我们要很清楚概念上明白工具和对象的分别。 我们要从概念上很清楚什么是个工具跟对象的分别。 譬如你手里面拿着一条锁匙。 比如说你手拿着一支钥匙。 锁匙是一条工具去开一个门。 钥匙是你的工具去开门。 开门里面呢，等晒好多嘢喺度报废俾你去食。 开门以后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吃。 所以你是因为这条锁匙开到门令你吃饱。 所以你是因为有那条钥匙开了门你可以吃饱。 你的工程式可以说因锁匙吃饱。 你的方程式是可以说是因钥匙吃饱。 但意思不是你吃了条锁匙就饱。 意思不是说你把钥匙吃下去你就饱。 锁匙工具带你到一个对象就是这间房。 钥匙是一个工具把你带到那个对象就是那个房间。 里面的食物才是你吃饱的凭据。 里面的食物才是你吃饱的凭据。 好了，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是宗教改革的口号大家都认识了。 因信称义是宗教改革的口号大家都清楚。 很简单没问题是不是 很简单没问题吗 有个很大的问题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今天的信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 今天的信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 就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用亚伯拉罕这个故事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提到亚伯拉罕 来 illustrate 因信称义这个工程式 来 illustrate 因信称义这个方程式 当然保罗是面对很多这个犹太人的听众来讲啦。 当然保罗也面对很多犹太的听众来讲。 好啦，咁亚伯拉罕这个故仔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那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去罗马书第四章三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呢。 如果你看到罗马书四章三节，就是今天的经文呢。 你一读就看出个问题在哪里了。 你一念就看得出这个问题在哪里。 那亚伯拉罕信神。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这就算为他的义。 那你记住在这个宗教改革这个工程式里面呢。 在宗教改革那个方程式里面 呢，有个工具， 有一个工具， 就是信心， 这是信心， 有个对象， 有一个对象， 就是耶稣， 这是耶稣。 根据这个工程式， 根据这个方程式， 这一句呢很大问题， 这句很大问题了， 因为不是很清楚信心是一个工具， 因为不是很清楚说到信心是一个工具， 也都不是很清楚耶稣就是那个对象， 也是不清楚的讲到耶稣是那个对象， 所以引起一个神学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引知道一个神学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究竟神是不是有两个拯救我们的工程式， 到底神是不是有两个拯救我们的方程式呢？ 一个在旧约， 一个在旧约， 一个在新约， 一个在新约。 在归正神学的思想里面呢， 从归正神学的思想里面， 很多他们都认为呢这个是不对的， 很多都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只是有一个工程式， 只有一个方程式， 我相信他们是对的， 我相信他们是对的。 所以今天的信息的对象就是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信息的对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讲清楚呢， 我要讲清楚， 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工程式， 这个因信称义的方程式， 新旧约都一样， 新约旧约都是一样。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问两条问题， 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条问题， 第一条问题， 亚伯拉罕的信是怎令到他称义， 亚伯拉罕的信是怎么令到他称义， 是不是因为信是一个工具向着一个对象呢， 是不是因为信是一个工具向着一个对象， 或者信心自己已经足够有好处令到亚伯拉罕称义， 或者说信心本身足够令到他可以称义。 第二条问题， 第二条问题， 亚伯拉罕究竟看不看到耶稣呢， 究竟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耶稣了， 他称义那一刻他是不是看到耶稣是他对象呢， 他称义那一刻是不是看到耶稣是他的对象。 好了，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当你读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四章三节， 当你念这段经文罗马书四章三节， 亚伯拉罕信神，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这就是算为他的义。 那这个这字， 这个这借 似乎好像是指亚伯拉罕的信心， 似乎好像只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 更有一段经文， 也有一段经文， 他的信， 他的信 就算为义， 就算为义。 那这些经文似乎讲到呢， 那些经文似乎讲到 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有一个信心， 是他称义的凭据， 是他称义的凭据。 有很多新派的学者， 有一些新派的学者， 是最近是攻击这个归正神学里面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真理， 他要攻击归信神学里面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 他说信心自己本身是好到一个地步可以凭据来做称义， 他说的信心好到一个地步可以成为一个凭据来称义， 信心不是一个工具， 信心不是一个工具， 信心是在我里面发出来， 信心在我里头发出来。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神就用在你里面的东西， 神就是要你里面的东西 看到好到呢用它来称你为义， 就是看到那个好到一个地步用那个来称你为义。 如果这样的说法是对的话呢，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 新约里面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就被 destroy 了， 那新约里面因信称义的道理就被毁坏了。 为什么 啊？为什么呢？ 因为新约里面保罗讲因信称义， 因为在新约里面保罗说因信称义， 我们称义的凭据， 我们称义的凭据 是在我们身外面一些东西， 做我哋清义嘅凭据， 是我们身外面的一些东西做我们的凭据。 嗱，我用一个故仔嚟解释呢两个不同救恩嘅工程式。 我用一个故事来解释那些救恩的不同的工程式。 你是一个 IQ 等于零的人， 你的 IQ 等于零， 你就考试了， 你去考试， 但你知道呢，你没可能考试入格， 可是你晓得你是不可能考试入格， 你有信心， 你有信心， 七日每日读24小时在读书 啊，七天每天24小时在念书， 你的先生看到你的信心， 你的老师看到你的信心， 好感动， 好感动， 他虽然知道你 IQ 零没可能考试合格， 他虽然知道你 IQ 是零，可是没可能考试及格， 但你的老师有怜悯之心 啊，你的老师有怜悯之心， 你从100磅变到5磅， 你从100磅到5磅， 他抱在你的手就看到真的很有怜悯之心， 他把你抱在他手上很有怜悯之心， 他就将你信心变成你的义， 他就把你的信心变成你的义， 给你100分合格， 给你100分 合格。这个工程式就在你自己里面的东西， 这个方程式就是你自己里面的事， 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 算回给你自己， 算给你自己， 就是变成你的义， 是你的义。 这个故事改一改， 我把这个故事改一改， 你 IQ 还是零， 你的 IQ 还是零， 你知道没可能考试合格的了， 你知道考试没可能及格， 但你有信心， 可是你有信心， 你的信心有个对象， 你的信心有个对象， 对象就是赵成恩， 对象就是赵成恩， 走进来， 进来 同你考试， 替你考试 100分， 100分。 这个先生有对你有怜悯之心， 这个老师对你有怜悯之心， 赵成恩你的对象， 造成了你的对象， 考试100分， 考试100分， 算咗喺你身上， 算在你身上， 喺呢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情况以下， 你嘅信心就系一个工具， 你的信心就是一个工具， 信心自己冇好处嘅， 信心自己没有好处， 信心向住一个外边嘅目标， 信心是看在外面那个目标， 呢个外边嘅目标就系你清义的凭据， 这个外面的目标就是你称义的凭据，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了，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 在罗马书4:3， 在罗马书4:3 里面讲亚伯拉罕的信心， 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 究竟是工具啊？ 究竟是工具 或者是凭据， 或者 是凭据， 我有两个原因呢， 我有两个原因， 想 convince 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仍然作用是一个工具， 我想说服大家亚伯拉罕的信心仍然是一个工具。 在罗马书里面有其他章节呢是很清楚讲到信心是一个工具， 在罗马书很多不同的经节有讲到信心是一个工具， 好像罗马书10:10， 好像罗马书10:10， 我们的心相信， 我们的心相信 onto 向着一个义来相信， 看向着一个义来相信， 这个信心就是一个工具了， 这个信心就是一个工具， 是向着一个对象， 向着一个对象， 对象就是义， 对象就是义， 在原文里面这个 onto 呢， 在原文里面那个 onto 是箭嘴这样的，箭嘴这样的， 就是好像那个箭指到这个地方， 是向着一个对象， 是向着一个对象， 我将罗马书4:3等在同一道， 我把罗马书4:3放在同一处。 亚伯拉罕信神。 亚伯拉罕信神。 英文就是 counted to him for righteousness。 英文是 counted to him for righteousness。 英文里边呢？ 在英文里面 ，for 同 onto 系用唔同嘅字眼。 for 跟 onto 是不同的字。 但系如果你睇得原文呢？ 可是你看原文呢？ 同一个字的， 是同一个字， 是向着一个对象的， 是向着一个对象， 所以当希列文里面， 所以在希腊文里面， 这个字同信心用在一起的时候呢， 跟信心用在一起的时候， 我认为可以将信心解成是一个工具， 我认为可以把信心解成是一个工具， 是向着一个对象， 是向着一个对象， 所以我认为信心在罗马书4:3可以解释为工具， 所以在罗马书4:3也可以解释成是一个工具。 有另外一个原因， 有另外一个原因 来解释这个罗马书4:3， 来解释罗马书4:3， 信心是一个工具。 信心是一个工具。 为什么 啊？为什么呢？ 因为罗马书四章三节之后有两段的，有两节经文。 因为在罗马书四章三节以后有两节的经文。 是保罗用一个模型。 是在保罗用一个模型。 来解释四章三节的。 是来解释四章三节的。 这个模型呢是讲到作工和工价。 这个模型讲到那个做工跟工价。 咁呢个模型嘅焦点系喺边度咧？ 这个模型的焦点在哪里呢？ 佢个焦点就系话。 它的焦点就是说。 用我哋里边嘅嘢。 用我们里面的事情。 嚟令到外边嘅嘢。 来令到外面的事情。 算喺我哋身上。 算在我们身上。 如果里边嘅嘢。 如果里头的事。 系你嘅作工。 是你的做工。 外面的嘢就叫做工价， 外面的就叫成工价。 佢算喺你身上系叫做债， 他算在你身上叫债， 系欠你嘅， 是欠你的。 但系如果你里面嘅嘢， 可是你里头的事， 系你嘅信心， 是你的信心。 外面嘅 reward， 外面的奖赏 就系义， 是义。 算喺你身上， 算在你身上 就系恩典啦， 就是恩典啦。 嗱，如果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三节， 如果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三节， 阿伯拉罕的信是自己的嘢又算翻俾自己的话呢？ 如果亚伯拉罕是自己的里头的事情又算在自己身上呢？ 咁保罗应该用一个模型， 保罗应该做一个模型 来讲点样用自己的嘢算翻俾自己为义。 那保罗就应该说怎么用自己的东西来算自己为义。 但是保罗在作工和工价这个模型里面， 可是保罗在作工跟工价这个模型里面的焦点， 就是里面的嘢， 是里面的事， 令到外面的嘢， 令到外头的事， 算在你身上， 算在你身上， 一是债， 就是债， 一是恩典。 一就是恩典。 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罗马书四章四至五节呢， 如果你这样子来看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呢， 你认我认为可以第三节里面亚伯拉罕的信呢是工具地看他了。 我就认为第三节里面亚伯拉罕的信就是工具来看他， 是向着外面的东西， 是向着外面的事情， 算在他身上为义， 算在他身上为义。 好了，我第二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 就是亚伯拉罕的信的目标， 是亚伯拉罕他信的目标， 是不是耶稣基督自己， 是不是耶稣基督自己。 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十五章六节的信， 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里面的信， 如果这个信是工具的话， 如果这个信是工具的话， 就有个对象了， 就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不是耶稣自己， 这个对象是不是耶稣自己。 神知不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个对象是耶稣， 神知不知道在创世纪里面那个时候那个对象是耶稣。 亚伯拉罕又知不知道那个对象是耶稣， 亚伯拉罕又晓不晓得那个对象是耶稣。 有三个原因我认为亚伯拉罕旧约那段时呢， 有三个原因我认为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 他信的时候他知道对象是耶稣的， 他信的时候他知道对象是耶稣。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们看研究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的信， 我们研究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的信， 是在十五章第六节令他称义， 是第十五章第六节让他称义。 究竟十五章六节里面旧约这个创世纪， 究竟在旧约创世纪十五章六节里面， 亚伯拉罕那个信啊， 亚伯拉罕的信 有什么东西这么特别， 有什么特别 令到他称义呢， 令到他可以称义。 亚伯拉罕一生有三个很大的信表现出来， 亚伯拉罕他一生有三个很大的信表现出来， 十二章创世纪， 十二章创世纪， 十五章创世纪， 十五章创世纪， 还有二十二章创世纪， 二十二章创世纪。 在创世纪十二章， 在创世纪十二章， 神对亚伯拉罕说， 神对亚伯拉罕说，去， 你去就去， 他就去。 在十五章那里， 十五章， 神对亚伯拉罕说， 神对亚伯拉罕说， 给你一个祝福， 我给你一个祝福， 给你一个后裔， 给你一个后裔， 全世界因为你的后裔得福， 全世界因为你的后裔得福。 亚伯拉罕就信， 亚伯拉罕就信。 创世纪22章， 创世纪二十二章， 神同亚伯拉罕说，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将以撒拿去 杀咗佢。 你把以撒杀了去献祭。 争啲杀咗佢吓。 差一点把他杀了。 好啦，系咁，亚伯拉罕呢三个信嘅行为上边。 在亚伯拉罕呢三个信嘅行为里面。 点解十五章嘅信系令佢称义？ 为什么十五章的信令到他称义？ 答案。 答案。 因为十五章里面嘅信。 因为十五章里面的信。 个对象系对的。 那个对象是对的。 十二章嘅信， 十二章的信， 个对象同称义冇关系， 对象跟称义没关系。 廿二章嘅信， 二十二章的信， 只系称义之后嘅果子， 只是称义以后的果子。 问题就咁啦， 问题就是这样啦。 十五章，十五章里边亚伯拉罕嘅信， 十五章里面亚伯拉罕的信， 佢个对象系咪耶稣？ 他的对象是不是耶稣？ 嗱，要解释。这个旧约的经文呢， 要解释这个旧约的经文， 我们去新约的权威， 我们去新约的权威， 就是保罗和耶稣， 这是保罗跟耶稣。 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 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 这个中文很难明，我用英文重复一次好了。 这个中文很难明白，我用英语来重复。 他这里就是说亚伯拉罕神带他去看着天空， 他就说了神带了亚伯拉罕去看天空。 我说我会将一个你的后裔给你。 我给你一个后裔。 令到以后的人祝福得福。 令到以后的人得祝福。 这个子孙那个字呢， 那个子孙那个字。 可以集体名词。 可以是集体的名词。 英文是 collective noun。 英语是 collective noun， 或者是单数的名词， 或者是单数的名词。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保罗解释这段经文， 保罗解释这段经文， 他说这个后裔， 他说这个后裔 是对着基督一个人， 他说是对着基督一个人。 所以我们这里圣经新约的权威来解旧约， 所以我们用新约的权威来解释旧约。 保罗教， 保罗说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神对亚伯拉罕救他的工程师， 神救亚伯拉罕的方程式， 同新约是一样， 跟新约是一样的。 好了， 好， 如果神知道创世纪里面那个对象是耶稣， 如果神知道创世纪里面那个是耶稣， 亚伯拉罕自己知唔知道嗰个对象系耶稣呢？ 亚伯拉罕晓不晓得那个是耶稣呢？ 我认为系知道嘅。 我认为是知道的。 再睇耶稣同保罗喺新约解释呢啲经文。 再看耶稣跟保罗在新约解释那些经文。 喺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章五十六节。 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 佢话你的亚伯拉罕祖宗好开心见到我即系耶稣啦。 就说到你的早中亚伯拉罕很高兴地看到我是耶稣了。 有些解经家说呢， 有些解经家说， 他说亚伯拉罕在旧约信那段时， 是说亚伯拉罕在旧约信的时候， 他不知道对象是什么的， 他不晓得对象是谁， 去到天堂， 去到天堂， 一看到耶稣， 一看就看见耶稣， 就说啊，原来是你救了我， 原来是你救了我， 原来是你救了我， 原来是你救了我。 但是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下面的两节呢，五十七节五十八呢， 可是你把那个经文下面两节都看，五十七五十八节呢， 那些犹太人就很奇怪，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说话， 那些人就很奇怪为什么耶稣会 讲那句话。 你都这么后生，耶稣 你那么年轻，耶稣 亚伯拉罕这么老了， 亚伯拉罕这么老， 你怎会见到他啊？ 你怎么会看见他呢？ 耶稣就当然了，亚伯拉罕未存在那阵时， 耶稣就说亚伯拉罕还没存在的时候， 我已经在了， 我已经在了。 所以从这些对答里面呢， 从这些对答里面， 我们认为可以解释呢， 我们认为可以解释了。 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信那阵时， 旧约亚伯拉罕信的那个时刻， 是神令到他看到耶稣的， 是神让他看到耶稣了。 这个点， 这一点 再可以加强去 support 他， 我们可以加强去支持他， 去保罗， 去到保罗 解释， 解释 加拉太书三章八节， 加拉太书三章八节， 很清楚这段经文， 很清楚那一段经文， 加拉太书是讲因信称义， 加拉太书也是讲因信称义， 福音就是因信称义， 福音就是因信称义， 这段经文里面说， 这段经文里面说， 同一个福音， 同一个福音， 一早以前， 一早以前 已经同亚伯拉罕传咗啦， 已经 跟亚伯拉罕传了。 啊，旧约里边冇讲到几时发生。 旧约没有说到哪一个时候发生。 新约话发生咗。 新约说已经发生了。 所以亚伯拉罕喺十五章六节里边因信称义。 所以亚伯拉罕在十五章六节里面因信称义。 其实佢系面对一个同一嘅救恩嘅工程师。 他是面对同一个救恩的工程师。 信是一个工具， 是一个工具， 向着一个对象， 向着一个对象， 就是耶稣， 是耶稣。 工具不可以轻易， 工具不能令你轻易， 对象就是你轻易的凭据， 对象就是你轻易的凭据。 无形中， 无形中， 新旧约有一个合一的救恩的计划， 新旧约里面有一个合一的救恩的计划。 好，解释经文我是讲到这么多了。 那解释经文我就说到这里。 我们现在去一些比较容易的就是 application 了。 我们去到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应用。 我想讲三个 application。 我想讲三个应用。 第一个应用呢， 第一个应用。 你说为什么信心自己不可以成为轻易的凭据？ 那为什么信心本身不可以成为轻易的凭据了？ 答案就是信心不是完全的。 答案就是信心不是完全的。 你看亚伯拉罕的例子。 你看亚伯拉罕的例子。 创世纪十五章。 创世纪十五章。 他称义了。 他被称义了。 他的信是不是完全啊？ 他的信是不是完全呢？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一称义之后亚伯拉罕做什么？ 一被称义以后亚伯拉罕在做什么？ 十六章他做什么？ 十六章他做什么？ 他跟谁睡觉？ 他跟谁睡？ 跟夏甲睡觉。 他跟夏甲睡觉。 不是跟沙拉睡觉。 不是跟沙拉来睡觉。 生个仔出来。 然后生那个小孩出来。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 在他称义那一刻。 在他称义那一刻。 不是完全的。 不是完全的。 神是用一个完全的东西。 神把一件完全的事，完全的事情， 令他称义， 令他称义， 一个不完全的信心， 不完全的信心， 向着一个完全的对象， 向着一个完全的对象， 这个对象就令亚伯拉罕称义， 这个对象就令亚伯拉罕称义。 神绝对不可以用一个不完全的东西， 神绝对不能够用一个不完全的事情， 令到你称义， 令到你称义。 信心的目的， 信心的目的 是你明白到你自己的不完全， 是明白了自己的不完全， 向着一个身外完全的对象， 向着一个身外一个完全的对象，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让你称义， 就让你称义。 第二个应用， 第二个应用， 有些不信的人呢， 有些不信的人， 他就说， 他就说， 我是不是要完全圣经明白晒，我先可以信耶稣？ 我是不是圣经都 完全明白，我才信耶稣？ 如果咁，亚伯拉罕佢信耶信称义嗰一刻咧，其实佢对耶稣咧知道，但系嗰个很多 detail 系唔太清楚嘅。 他被称义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知道耶稣，可是很多细节他是不知道的。 但佢唔知道耶稣有32岁啦。 他不知道耶稣32岁， 有12个门徒啦， 有12个门徒， 在边度钉十字架啦， 在哪里被钉十字架？ 咁你就话啦， 你就说， 哦，咁但系我哋而家唔同啦， 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我哋而家新约啊嘛， 我们新约嘛， 耶稣嚟咗啦， 耶稣来了， 我哋睇清楚晒啦， 我们看清楚了， 所以我哋一定要知清楚晒细节先至可以信耶稣。 可是我们要知清楚一切的具体的事情才可以信耶稣。 你睇我啦。 你看我， 我1977年信耶稣。 我1977年信耶稣。 喺嗰阵时咧，我嘅概念就系罪啦。 我那个时候的概念是罪。 救恩啦。 救恩。 死亡啦。 死亡。 我绝对冇可能。 我绝对没有可能。 喺1977年嗰阵时。 在1977年的时候。 对称义呢个真理。 对称义那个真理。 明白到我今日呢个地步。 明白到我今天这个地步。 个重点系乜嘢啊？ 这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就系、是。 重点就是。 知识唔可以救你。 知识不可以救你。 你认读晒圣经唔可以救你。 你把圣经都读完也不能救你。 撒旦的知识高过你。 撒旦的知识比你更高。 撒旦落地狱嘅。 撒旦是去下地狱。 所以你应该问一个对嘅问题啦。 所以你应该问一个对的问题。 系咁样。 是这样子。 你知唔知道你自己系死在罪里？ 你晓不晓得自己是死在罪里？ 你知唔知道你自己系死在属灵里边？ 你晓不晓得你自己死在属灵里面？ 冇可能明白属灵嘅事情。 没可能明白属灵的事情。 你知唔知道自己如果今日你死嘅话？ 你晓不晓得今天如果你死的话？ 如果你唔喺基督里边？ 你不在基督里， 你就永远去地狱。 你是永远去地狱。 你知唔知道？ 你晓不晓得？ 喺天上地下， 在天上地下， 冇一个名， 没有别的名， 除咗耶稣之外， 除了耶稣以外， 可以救你， 可以救你。 嗱，圣经知识好易噶， 圣经的知识是很容易， 花时间就可以搞掂噶啦， 花时间就可以明白。 但系救恩系神嘅工作， 可是救恩是神的工作， 救恩临到你嗰阵时。 救恩临到你的时候， 忽然间来到， 是忽然之间来到， 完全冇预备嘅， 完全没有预备的， 完全圣灵嘅工作， 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第三个应用， 第三个应用 就是讲到救恩合一呢个概念， 是救恩合一这个概念。 呢个系俾基督徒自己思考， 这个是让基督徒去思考。 如果呢个解经你同意嘅话咧， 如果这个解经你是同意的话， 就证明救恩新约旧约系合一一个工程式， 就证明旧约新约是一个合一的方程式。 咁关我咩事啊？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知嚟做乜嘢咧？ 那知道又怎么样？ 亚伯拉罕救系点样救关我咩事啫？ 亚伯拉罕怎么被救关我什么事情？ 我自己救咪搞掂咗啦。 我自己可以得救就可以 了。但我认为救恩合一呢个真理， 我认为救恩合一这个真理 唔系关于你嘅， 不是关于你的， 系令你向住神嘅荣耀嚟睇嘅， 是让你向着神的荣耀来看。 所有基督徒。 所有基督徒 有两个神学的思想， 有两个神学思想， 你自己有了你都不知道， 你自己有你也不知道。 第一个思想， 第一个思想 就是神为中心的思想， 神为中心的思想。 第二个思想， 第二个思想 就是人为中心的思想， 人为中心的思想。 人为中心的思想里面， 人为的中心的思想里面， 人是绝对有自治的能力， 人是绝对有自治的能力， 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 神 respect 人的决定， 神是尊重人的决定， 所以神不可以控制历史的改变， 所以神不能够控制历史的改变。 救恩的计划， 救恩的计划 是对亚当的堕落一个反应而已， 是对亚当堕落的反应而已。 有些人问， 有人问 神究竟知不知道亚当犯罪之后全个世界搞到乱七八糟， 神知不知道亚当犯罪以后整个世界都乱了。 有一个神学家 C.S. Lewis， 有一个神学家 C.S. Lewis， 他讲过一个很出名的说话， 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神搏一搏， 他说神搏一搏， 神搏一搏， 神是去搏一搏。 所以在人为中心的神学思想的逻辑底下， 所以在人为的思想中心的逻辑以下， 神一定要时时改变他计划救恩的计划， 神就要常常去改变他救恩的计划， 来适应人那个自治决定的能力， 来适应人的自治决定的能力。 神有不同的计划， 神有不同的计划 ABCD A B C D， A 唔得咧 ，A 不行啊， 就去 B， 去 B 唔得咧就去 C，B 不行就去 C。 但系一个神为中心嘅神学思想咧， 可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神学思想 咧，神只有一个计划， 神只有一个计划， 创世之前， 创世以前 定晒落嚟噶啦， 都定下来了， 系同边个定啊？ 跟谁定啊？ 系咪同你定啊？ 是不是跟你定啊？ 唔系， 不是， 你都未存在， 你都还没存在， 系喺位格里边定， 在位格里面定。 父同圣子耶稣定嘅， 父跟圣子耶稣定 嘅。所以耶稣喺救恩计划里边咧， 所以耶稣在救恩计划里面咧， 喺呢个救恩工程式里边咧， 在这个救恩工程式里面， 一早就喺计划里边噶啦， 一早就在计划里面。 耶稣唔系新约里边加插落去嘅， 耶稣不是新约里面加进去的。 有两段经文。 有两段经文 讲这个合一救恩计划很清楚， 讲到合一救恩计划很清楚。 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 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 这是神创世以前， 这是神从创世以前 在我们主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 在我们主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啊，这个救恩计划， 这个救恩计划 是耶稣， 是耶稣 做根基， 做根基，根基 早以前定下来的了， 一早就定下来了， 你都未存在， 你还没存在。 第二段经文。 第二段经文， 以弗所书一章三节， 以弗所书一章三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其实今天这段的道呢， 其实今天那个道理呢， 太长了，讲 太长了， 太长了， 我讲得太长， 全篇道啊， 全篇道理， 关于神的合一， 关于神的合一， 这两段经文就搞定了， 这两段经文就说明白， 两分钟篇道可以讲完， 两分钟就讲完。 所以就亚当的堕落， 无形中亚当的堕落 在神里面不是一个惊奇的， 在神里面没有惊奇的， 不是他搏一搏的， 不是他搏一搏的， 是计划里面的， 是计划里面 边个人去信耶稣？ 谁去信耶稣？ 接受福音？ 接受福音？ 亦都对神来讲唔系惊奇嘅。 对神来说也不是惊奇的。 因为神从创世以前， 因为神从创世以前 就在基督里选了我们， 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全部圣经， 整本的圣经， 将呢个神永恒创世之前嘅计划。 就把神永恒创世以前的计划 彰显出来， 都彰显出来。 在人为中心的神学思想里面， 从人为中心思想的神学里面， 神对人反应， 神是对人反应。 但在神为中心的神学思想呢， 可是从神为中心的神学思想呢， 我们对神有反应， 我们对神做反应。 人为中心的思想， 人为中心的思想， 我们先自己相信， 我们先自己相信， 后来就变成被拣选， 后来变成被拣选。 在以神为中心的神学思想， 从神为中心的神学思想， 你是先被拣选， 你是先被拣选， 然后才相信， 然后才相信。 当我们对神这个救恩计划回应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那个救恩计划回应的时候， 神就荣耀归回给他自己， 神就把荣耀归给他自己。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对基督教， 对基督教 最大的贡献， 最大的贡献 就是高举神为中心的神学思想， 就是把神高举为中心的神学思想。 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 他可以推断到宗教改革诞生那一天， 把宗教改革诞生的那一天， 1522年 12月 10号朝头早， 早上 9点，五年以后1525年， 马丁路德 写了个很出名的一部书， 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书， 来推翻自我主义这个思想， 来推翻自我主义那个思想， 来推翻人有自我主义选择这个思想， 来推翻人有自我选择的思想。 400年以后， 1957年， 神学家， 神学家 J.I. Packer 他写了一部书很出名的，叫做《认识神》这部书， 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认识神》， 他将马丁路德这部书从拉丁文译到英文， 他把马丁路德那本书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 他写了一个前言， 他写了一个前言。 Packer 他叹息， 他叹息， 他说用神为中心的思想， 他说用神为中心的思想， 在20世纪基督徒里面， 在20世纪的基督徒里面 已经失去了， 已经失去了。 Packer 继续说， Packer 继续说， 如果要将神为中心的思想， 如果要把神为中心的思想 变回我们平常的思想， 变回我们平常的思想， 一个大的革命才可以， 要一个很大的革命才可以。 我最多谢就赵德兴